成，人也难比，书卷儿不读，笔法儿妙为灵，他的骨骼儿冷啊， 谢谢大家的掌声。 是我这么说还是 那家 这玩意儿都够突然的，您知道吗？说着半截话上来一姑娘吓我一跳，她这半截就扔这儿了，你看吧，这没鼓没指挥，再唱一段。 秋 生。爱那菊呀站东啊里城呀情， 再为您唱两句。

起是心，贪官污吏，才逼迫得壮志男儿。割据在一方，俺老至深，若不是拳打恶霸，与民同害，焉能够侵略虎的地下将，落花把僧人绑，俺只想打伤人命，为僧庇护，不随之还教俺守戒吃斋，念佛烧香，好难过。不吃肉，不喝酒吧，大吃小嚼，也耽误了七回打船，皮刀四枪。 谢谢大家对我的捧场，因为多年不唱，嗓子条件稍微差点，不过今后好好的把他的嗓子调一调，跟奉还多排几个节目奉献给北京的观众，希望大家多多捧场，谢谢。那么接着往下唱。 您就听看那刀枪眼还不错，这个大家鼓掌，再来一段。 感谢大家。那么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关黄对刀》。